只得你始终捉紧我手，再明你对错真假当中怎留，唯独你会给我分忧。在明日世界终结时候，都不会甘心曾经跟你走，在成败进退反复当中怎留，唯独有你的爱如动力在背后。

爸爸看，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耶！ 哇，自驾畅游、步行游览，还有龙车体验，安全快乐的动物奇趣之旅，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。 爸爸，我们出发吧！ 既然一年后注定是你的，何不现在就行使权利？现在来北京奥之旅，贷款买奥迪，首付低至30%，尊享12期、18期零利息，全新奥迪 SL 最低日供仅需79元。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正张开，这里只得风雨海，就让我对你悄悄说，仍然期待。抱紧一刹的精彩，哪怕一生的变改，未让这个世界察觉，暗暗地记载。余情未了，去又来，回头有错偏不改，无奈有无奈，离别但未放开，分开漂泊再远，如想再分开，捉不紧一切仿似命运，就是你的爱。也怎不该说放开，怎舍放开，是无法去告诉你说永远分开。而在疫情渐冷后，你会轻轻挥你手，就让我再次记挂你，再见及再爱。余情未了，去又来，回头有错偏不改，无奈有无奈，离别但未放开，分开漂泊再远，如想再分开，捉不紧一切仿似命运，就是你的爱。离别但未放开，分开漂泊再远，如想再分开，捉不紧一切仿似命运，就是你的爱。余情未了，去又来，回头有错偏不改，无奈有无奈，离别但未放开，再遇，如想再分开，捉不紧一切仿似命运，就是你的爱。分开漂泊再遇，如想再分开，捉不紧一切仿似命运，就是你的爱。

露轻轻从脸颊滑落，我才发觉过了一个想你的夜。虽然相遇犹如小说的情节，我却珍惜着梦幻的感觉。从来没有这般的感觉，尤其是过了一个想你的夜，痴痴望着窗前飘落的雨丝，一切言语仿佛都多余。想你的夜，想你的夜如此缠绵，想你的夜，想你的夜如此暗恋，想你的夜，想你的夜万千缠绵，想你的夜无限爱恋。 像大海汹涌澎湃， 多少女孩有诗一样的情怀，情窦初开像彩霞缤纷多彩。 一首 少岁月使男儿两鬓斑白，斑斑白发像云海默默等待。 多少时光是你爱情沉不在，老去年华像黄昏 这地方， 创造一个新时代。 英雄 找一个 新时代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爸爸看，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耶！ 哇，自驾畅游、步行游览，还有龙车体验，安全快乐的动物奇趣之旅，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。 爸爸，我们出发吧！ 澎湃畅通雪佛兰首届二手车置换节开幕了，即日起至4月7号，凡来电置换成交客户均可获赠价值3888元的换新大礼包。行动热线0106137777。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E 级车为中国市场专属定制，以设计的智能、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致敬社会中坚力量，智者大成。详情敬请莅临利星行北京花香桥店或致电0105798666。 吉利新帝豪七年销量超越100万，实力铸精品。荣耀推出吉利新帝豪百万款，与您一起向上再出发。现车已到店，地址北京京城苑吉利 4S 店，选购热线0106140788。 搜索实时热点，网罗天下资讯，开车听资讯。 北京日报消息。日前，北京市文化局召开2017年北京市艺术创作生产工作会议，北京市文化局将认真落实关于支持戏剧传承发展的实施意见，加大戏曲演出政府购买力度，加大戏曲剧目演出扶持力度，搭建戏曲艺术交流平台，大力推动戏曲艺术的传承和发展，认真筹办好今年9月底至10月初的2017年中国戏曲文化周。据文化局相关负责人透露，2016年全市139家演出场所共举办营业性演出24440场，实现票房收入17.13亿元。评剧《母亲》和话剧《北京法源寺》入选2016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重点扶持剧目。法制晚报消息，在31号又有2个资助房项目启动网上申请，共计1282套房源。本次2个项目总房源的20%，共256套定向销售给东城、西城区户籍无房家庭，含夫妻双方及未成年子女，其中单身人士需年满25周岁。东城、西城区申请家庭单独摇号选房。下一步，在满足本市限价房轮候家庭房源需求后，还有部分剩余限价房项目将根据全市自住房供应情况分批转化上市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需要你在我身旁。 深处思念长刺痛，我心

沉重人。凭年月跑照照万里，日对鸳鸯水泪戏，圆月高照你神美，痴爱不要实习期，正等你也你，飞天再去遁地，寻花好年月安稳，不枉打戏。 Hello， 各位好，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，我是彤彤。杨千嬅还有任贤齐主演的电影《花好月圆》当中的粤语的主题曲《花好月圆也》，他俩其实还有另一部的合作啊，还记得吗？叫做《天生一对》。继续来听彭佳慧还有飞儿乐团他们合作的《心之火》。 当思念飞过夜空，缠绕之间停留，美得像一场梦。转身后，转世在人海中，擦不干的寂寞。Never try, never see, never, never know, never find, never seek, never let you go. 此刻有我 Here's the fire 这是彭佳慧携手菲儿乐团共同为电视剧《花千骨》打造的片尾曲《心之火》。说到这部剧的话，这种玄幻剧的编剧啊，他必须要脑洞大开才行，因为真的太需要想象力了。还有前段时间非常火的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，你有看完这部剧吗？继续来听到是这部剧的插曲，由杨宗纬、张碧晨演唱的《凉凉》。

常想起过去的温存，它让我在夜里不会冷。你说一个人的美丽是认真，两个人能在一起是缘分。 是发行自他99年的专辑《干脆》当中的一首歌曲，也是他另外一首《梦醒了》的姐妹篇。另外，这两首歌曲都是由台湾的知名音乐人袁惟仁作词作曲的。继续来听到的是陈百强《喝彩》。 受苦痛的煎熬，快快走上欢笑的跑道，剩一分热仍是要发光，找紧美好。春风一吹草在苏，永远不见绝路。明日变迁怎么可知道，何时悲观顺命数。

厂家车展聚会来袭，2017第14届全国百强县市汽车巡展重磅登场，4月8日到9日，涿州宜家旺购物广场，国产合资进口车型一应俱全，厂家车展更放心更省钱的车展。 领先，天生属于锐者，无人可以阻挡您前进。一台具有青春活力的城市跨界 SUV 帝豪 GS 耀世登场，欢迎莅临沃德龙鼎吉利展厅，品鉴热线010-8030-8588。 搜索实时热点，网罗天下资讯，开车听资讯。 中国新闻网消息，目前北京累计已建成健康绿道710公里。2017年起，北京还将开建规划总长超过470公里的绿道，为老百姓提供看得见、用则休闲空间。同时，北京还将打通西南方向绿色骑行通道，推进南水北调绿道建设。该绿道起点为房山青龙湖镇大院村，与丰台园博绿道相邻，沿南水北调巡线路、泉水河、拒马河向十渡景区延伸。终点为云居寺，全长共60公里，计划2017年建设，2018年建成。建成后将对青龙湖、长沟湿地、碧水公园、云居寺等多个旅游景点进行串联整合，形成一条从中心城六里桥至房山云居寺近130公里的绿色骑行通道。中国新闻网消息，31号。大西山首届杏花风车节在紫云台香草园开幕，将持续6天，供京城民众赏春踏青。大西山被称为北京的后花园，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，也是京城重要的一条旅游带，以生态体验、山地游憩、文化休闲等为特色。西山的十里杏花更是闻名遐迩。据悉，除了风车节之外，今年5月还将推出大西山旅游微电影节，6月将推出大型户外达人秀活动，7月到9月将推出第二届音乐主题活动，紫云台香草园内的禅修中心也将推出禅修课堂，品味禅茶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没所谓的麦克风，由立新行北京奔驰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。 已经在路上了，堵车就没所谓，下班了，工作就没所谓，不知道晚饭吃什么，随心就没所谓。 我是彤彤，只想听听好歌，陪你一起回家。我们之间的距离，只是一个没所谓的麦克风。 少喜乐在心中慢慢游，多少忧愁不肯走，流向心头，就像鱼儿水里游，永远不会问结果，他们知道爱情没尽头。 就很自由的一首歌曲啊，这是来自于张清芳翻唱自张雨生的一首歌曲。总觉得那个时候的台湾音乐人啊，比如说像罗大佑或者齐秦，都是唱着童年或者是张三的歌，那么的校园，那么的简单纯洁。节目的最后呢，就用张三的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吧。我是彤彤，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，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，拜拜。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，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，没有烦恼，没有那悲伤，自由自在，身心多开朗，忘掉痛苦，忘掉那地方，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、啊、虽然没有花香没衣裳、啊、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，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，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，世界还是一片的光